提供股权和债权全生命周期融资，招行千英展翼综合金融服务，陪伴您企业成长的每一天。详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老公，这个月追剧流量超了100多。 没事儿，听说现在办理300兆高品质联通宽带，送3个手机号，全国流量畅开用，互播免费送语音，每月只要166。 追剧选联通，家里家外想看就看，详询10010。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沉雪，他低了高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朋友们早上好，现在播送今天早上6点，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到补充南下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6-7级，正处在大风蓝色预警中，请大家注意防范。虽然风比较大，但能见度可达30公里以上，空气清新，比较有利于驾车出行。受冷空气影响，今天气温再下一个台阶，最高气温只有16度，外出要注意防风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最高气温16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55%。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娘娘急驾！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7:32，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首先来关注高速公路方面，京新高速上地到建平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清桥，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进京方向，京城高速来广营桥到太阳宫桥进京，机场高速文渝桥到五元桥的进京方向，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玉泉营桥的进京方向，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到郭庄子进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那么另外呢，莲石东路富石路西向东方向交通压力呢比较大，请绕行。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的第一档直播节目，我们出发吧。 没错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和我们来保持互动聊天啊，说一说我们每天的互动话题。 是， 今天早上跟大家说点什么呢？说的事儿是叫做你觉得自己的人生当中有哪些小遗憾。 人无完人，人肯定也有遗憾， 对， 是吧？ 就是你比如说你的生活经历到现在，你觉得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遗憾？我觉得今天早上这个天气特别适合说遗憾， 因为风大， 秋风起， 蟹脚痒。 好，哎呀，磊磊，我你说就是这个，哎呀，因为把应该把这段录音发给广告客户啊。哎，是哈、啊，对，秋风起了 啊，对呀、啊， 谢桥痒了，没有，就秋风起，然后呢， 心痒痒， 就是、啊、就是给人整个的感觉，走在路上啊， 萧瑟， 萧瑟。然后就容易去 清冷， 去想一些就是感觉嗯很让人小悲凉的一些事情。 我知道你今天有一件特别遗憾的事情。 什么事情？ 一定是这样的。 什么事情？ 我敢确定 啊、嗯！我遗憾的是 你没吃早点，对吧？啊、你是不是没吃？ 太遗憾了， 是吧？ 真是 吧？感觉 哎呀呀呀呀，都有口臭了是吧？哎，所以 你们不要说实话。 哎，各位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说一说。其实这个遗憾呢，可能有大的，可能很大啊，也可能很小，它就是一件小事儿。 对， 但是呢，您反正您挑能分享的，跟我们来分享。 是是是，就比如有的姑娘，哎呦，昨天就是，哎呀，我就过节期间我出去玩，我就看着一条裙子， 我就应该买，对吧？啊、 对， 结果你说为什么不买？ 昨天我还跟我们朋友聚会呢，又想起当年的一件事儿。 哎呦呦呦！ 当时我就看着一个东西，我就从早上起来我就进那个店，然后我就一直，我真的不骗你，一天我都在那个店里，那个免税店里头， 就一直看那个东西， 就一直看，看了得有五六遍，最后我也没买，特别遗憾。 哎，什么东西能让你就是在一个店里转一天？什么东西？我想知道。 男人最爱的是什么？ 买女人的地方。 你以为奴隶社会啊？就一块表。 哦， 打折。他当时因为我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就是那个免税店要撤店了，居然 哦， 整个那么大的一个免税店要撤店，所以他都在打折。 就你在地方，你赚了半天，你赚了一天，你都没买块表， 没有。 哎呀， 还是觉得对不起自己， 是吧？ 这么多年过去了，都不能饶恕我自己。 那块表得上千万吧，要不然让您这种是吧，都能赚一天都不能买。 打了五折，那个品牌从来不打五折，这么对，最多也就九折。 哦、有，所以觉得很遗憾， 遗憾 是吧？啊， 真的。 好，这个错过了就没有办法再重来了，而人店没了，是吧？各位啊，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哎，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说一说今天的话题，你人生当中的有哪些小遗憾吗？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 好不好？ 先说一点呗。嗯，大勺勺说， 嗯， 那一定是六年前最后一次在学校演出唱歌，搭档有半首歌的麦克风没声音， 这让他觉得一直很遗憾。 对啊， 替他自己搭档遗憾，还是觉得自己的表现也不够完美， 也遗憾啊。 哦， 琴瑟共鸣嘛。 对对对对对对， 就少了一半啊。 哎呀，刚起情绪，就跟网上有个小视频似的，有一个小学生，真的是，我就在那酝酿那个情绪半天，两手张开，完全陶醉在前奏当中，就刚前奏刚结束，哎，班主任把伴奏关了。哎，各位啊，说一说。好，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东城拆迁滞留区将建成公共停车场， 国庆长假家政服务市场价格上涨， 还有今年国庆档电影市场遇冷，近20亿元总票房远不及去年。 嗯，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说说你曾经遗憾的那件事儿。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时间关注一下交通方面。东城区近日召开的区委书记专题会上透露，拆迁滞留区有望建设停车场，为居民提供公共停车空间。北京站南北池子、南北河沿和王府井等区域被划入整治重点区域。东城区还要通过动员驻区社会单位，把资源参与到地区共建共享上来，为辖区提供更多的停车场所，着力改善胡同停车秩序。此外呢，要加大这个硬件建设力度，通过打通断头路、加大次支路建设等措施，来改进交通秩序的管理工作。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民生消息了。首先来关注西城广外地区第二处城市森林益清园近日呢正式开园了。曾经是杂草丛生，垃圾遍地，居民嫌弃的卫生死角，以全新的城市森林面貌出现在居民的眼前，成为了今年国庆第一天广外地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那么益清园呢是位于白云桥西南小马场东里十号楼以西京九铁路线的东北侧，占地总面积6734平方米。那么和今年开园的广外第一处城市森林长乐坊一样，公园设计呢是以亲近自然的景观为主。益清园呢今年4月份破土动工，9月底正式建成，将惠及周边5个社区近万户居民。 好，再来关注一下国庆七天长假，平时忙于工作的人们都想好好休息一下呢，家政服务市场便迎来了黄金周，保洁、搬家、上门维修等短期家政服务业务供不应求啊，有一些网约家政平台的单次服务价格上涨了将近20%，热门时段全部约满，在家政服务一单难求的情况下，保姆、保洁，这个叫什么？沾轻怕重的情况， 年轻吧？ 年轻怕重的情况。很遗憾啊，年轻怕重的情况呢也随之而来，不好干的家务活就是你加钱也难约到服务。 真是，我告诉你，就我只认一个阿姨，就是我们家就是常年都是用那阿姨。节前我就晚了那么两天，因为我妈不是要出院嘛，我就忘了约那么两天，好嘛，人全约满了，而且人说你涨钱了。但是我说那您也得给我挤出点时间呀，我们家卫生就靠您了。 哎呦，你说这一帮懒蛋啊！ 大姐说没问题啊，小高，我明天早上起来6点我就去你们家。6点姐能晚点吗？ 6人家还干活，自己还起不来，是这个意思吗？ 对， 我，哎呦，我地主家的孩子真是没法啊！哎呀， 后来起来了， 叫什么万恶的旧社会？ 来。 反正就是现在这个市场确实是很火， 特别火，真的，尤其是找到一个顺心顺意用的顺手的阿姨特别难得，人就做的一手好川菜，你想一想， 菜还是人家做的， 就是偶尔嘛，偶尔让人做个饭呀、什么的， 还是哎呀，达到旧社会。来看一下那个， 来看手一看一看一下投诉吧。 哎 嗨，据工商局昨天的通报，国庆节期间，市工商局12315共接收投诉3511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6万元。那么在线预订服务投诉占投诉总量的近20%，而其中呢又有近70%投诉集中在酒店预订服务。主要问题集中在哪儿呢？集中在酒店以没有接到相关订单呀，没有预留房间呀等理由拒绝消费者入住。 火。 那么此外呢，酒店设施和网站图片宣传不符，大床缩水为小床，浴缸电脑没有，网络平台拒不履行退款承诺等等等等。哎呦， 你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 怎么 过节期间我们经历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从网上订了一个叫房车营地。我天哪，图片拍的那叫一个好啊。 我看过那图片。 对，在山谷里啊。 对对对 对。是吧， 人家可叫房车小镇。 哦，房车小镇。 可洋气了。 可以 欧洲的那个。 可洋气，真可以。可洋气，你知道吗，等我们开了一个半小时的车到了那的时候，妈呀，恐怖片拍摄现场。我跟你讲。真的是水池里水电全有。水池里全是动物的尸体，就是各种虫子，咔咔咔飘着，然后就连个人都没有，这风一吹，然后这个时候就看到那个树丛哗哗哗哗在动了几下，然后我们想什么东西，哈，跑出了几只羊， 我天哪，还有野生的羊， 没有，不是，不知道从哪跑来的几只羊，就整个现场你知道吗，喊一声都带回声的，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太坑了，我 就跟那个。美剧西部世界是吧， 哎，对，真的是一个人烟都没有，一点人烟都没有，哎呀妈，太就这坑大了，我跟你说， 这房是谁定的呀？ 反正不是我。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跟大家一起互动一下啊，各位生活当中您有什么样子的就是让您觉得小遗憾的事情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对对对，曾经呢我找了一首新歌，但是老觉得这个时机不对，它就有一些遗憾的调调在里，今天终于碰上机会了。 哦， 来听听这首走马。 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守着你的冷漠，把玩着寂寞。 哎呀，看看啊，这个大家都有什么样子的遗憾？ 嗯 啊，居士就说了，要说遗憾，那可真的太多了。今儿就一个小的，一个大的吧。哎呦，我天哪，这一他自己包了俩啊！说小遗憾就是秋风起，蟹脚痒的时候，我居然没有得到阳澄湖大闸蟹啊。哎呀，有点小遗憾。大的遗憾呢，就是我读高中考大学的时候，其实特别喜欢文科，结果阴差阳错的就学了工科，从一个文艺青年变成了一个闷骚理工男，夹生饭啊。就是他那意思，本来可以明着骚的，结果现在只能闷骚了，是吧？对，但是我想说，你可能就是有的时候这种遗憾啊， 其实我觉得不叫遗憾， 嗯， 文理兼通多好啊。 对呀、啊、 什么姑娘遇到了我都有方法。 是对吧，你都有方法在那转一天。然后哎，其实这个文艺我觉得是这样，文艺青年的文艺气质是可以培养成一个爱好，它可以一直陪伴着你的、 哦、 对吧。但是有的时候你比如说理工科，你要真不学你还真培养不出来， 是吧？ 你比如说我要现在就问你是吧、 嗯、 量子力学你肯定， 量子力学是什么？ 你是不是你肯定答不上来。 哎呀， 对不对？ 先给我一个饭腿吧。 那么你比如说你什么金融会计这些东西，你肯定你不会， 我也不会， 是吧？ 嗯， 但是基本上你比如说学金融会计的量子力学的，你背首诗你总会吧。 哎呀， 哎，你写个打油诗你总可以了。 是啊，背个百家姓你总 是吧， 知道吧。 你没事的时候你培养一下，你画个小画、 哦、 总可以吧。 对，吹个小号。 哎、啊、你学不精你还可以就陶冶一下自己、 啊、对呀、啊、 对吧、 啊、 所以我是这么理解的啊。 对，学不精什么都学不 精、哎哎、来来来， 专业挖坑说了、 嗯、 我最遗憾的就是跟我第一个女朋友分手。 嗯， 当时我女朋友家要求我倒插门。 哦， 我爸不同意。 嗯 啊，他爸说不行。 哎， 说倒插门的女婿啊到人家受气。 哎， 所以我就跟我的女朋友分手了。 所以他的遗憾就是没有当成倒插门， 他还是喜欢这女的。 其实他不是在于倒插门这三个字儿 啊， 他是遗憾的是这个人，他 对 最后失去 失去了失去了一份真感情。 哎，这种是很，这种是 确实是 一个人失去了，这个是永远没法找回来的， 对吧？ 嗯， 哎呀，看那些电影什么有， 当然可能兜兜转转啊，兜兜转转、 啊、 是吧？很多年以后 又转回来了， 对，他也离了，你也离了， 因为地球是圆的。 还有啊，那个有一位， 我看到了一位叫什么？ 你叫什么？ 苏， 苏是什么？ 遗憾的是没有再早十年认识高先生。 来了来了来了啊来了啊！这个认亲的来了啊！我看一下， 同一个城市，同一所小学 ，可却是来京读书后相亲结婚。如果能重来一次的话，希望与他青梅竹马一起长大。 我不太认识跟我好的姓苏的姑娘。 不太认识跟你好的姓苏的姑娘。就这句话里边包含的信息有很，第一，跟他好的人很多，里边没有姓苏的。哦， 没有。 哎呦呦呦呦呦， 就不认识。 哎呀，但是我觉得看看现在他的头像， 一儿一女一枝花，人生也算圆满了。 嗯，但是人生内心他其实就是这个，并不代表人家怎么着，但是内心还是觉得每次回想起来的、哦、那段感情 还是蟹脚痒的感觉，心痒痒。 会有一点，其实也不叫心痒，就觉得、嗯、哎，错过，就这样。 要是跟他，也许人生就完全不一样了。 可能很惨。真的是啊。还有那个艾薇房车还跟我说呢，说、哦、哎呦大帅，你看你也不看看我的名儿、 哦、 对不对？ 艾薇房车， 对，你这个好，你去的不对，你给我打个电话，我推荐你去好的房车营地。 没事，他这轮就去不了了，我去吧。 是这样，你光别光说，你倒是留个电话呀。 对呀、啊、对、啊、 好，这样 免费 啊。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您说说新闻啊，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和我们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您的人生当中的小遗憾有哪些。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 笑，我看了一下啊，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叫科学留言榜， 对 啊，留言上榜 啊。 但我们听众当中还有一位叫张鹏的，也是说房车小镇别提了，还不如山坡上搭个帐篷。看来也不就被坑的不止我一个啊。 啊，你们俩还是去同一个地 方。哎，我也想问问你，能把你去的那个小镇的名字发过来吗？啊，然后呢，我们接下来时间咱们说一说科学留言，就九月份都有哪些留言上榜，好不好？ 嗯，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市网信办、首都互联网协会指导、北京科技记者编辑协会、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共同发布了九月份科学留言榜。 哎， 对最近流传的一系列谣言进行辟谣。 哎，首先第一个谣言，洗完牙觉得牙缝变大了，牙齿松了，喝冷热水一个感觉酸了，是不是牙医生把我的牙洗坏了？ 对，所以我不洗牙。 你就有这种想法？ 我就只用牙刷牙刷牙。 但是你刷不干净啊。 谁说的呀？电动牙刷我现在都爱 刷。你张嘴，你啊你啊 啊。 哎， 我里边很白吧？ 哦， 就牙床里边是不是也是？ 哎，对， 我很注意刷牙的。 哦， 咱主持人要注意形象。 不是，但是我总感觉我刷不干净呢，就是你隔了 人品问题吗？ 但是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也我们要辟谣了啊，说这个牙结石会不断的吃掉牙龈，造成牙龈发炎萎缩，最终导致牙齿脱落，所以需要洗牙除掉。洗牙之后呢，牙根重新暴露出来，牙齿更敏感了，所以喝冷热水会觉得酸。至于牙缝变大，牙齿松动，那说明牙齿本来就有问题，很可能牙龈已经开始萎缩了，并不是洗牙导致的，而是牙周病本身所致。而不及时清除牙结石，情况只会越来越糟。 还是得 洗 牙，洗 一洗，因为你可能你倒是没有那个，但是你可能有牙结石。 哦， 你有没有经常会吃东西，感觉嘎嘣牙上掉下一块东西来？ 我的天，我是木头人是吗？这么脆弱。哎，再来看看第二个谣言，在台风来袭的时候，就前不久哈，我们呢看到很多的朋友在窗户上贴米字形胶带，说这样可以防止窗户被打碎。 哦， 实验结果显示，贴米字形胶带和井字形胶带反而会使玻璃的承压能力变差。美国大气与海洋局也曾经发布了警示，不要在台风天在玻璃上贴胶带，这样会在玻璃破碎的时候，本来可以小块散落的玻璃变成大块，增大对人的伤害。蛮拧。 哦，明白了，就是整个一个风刮过来，本来是这真的碎了，是几块小粒儿吹到了你的脸 就碎了啊。 结果你贴上胶条以后，风吹过来是一块飞镖削在你的脸上。 我的天，是一个米字， 就啪一块大玻璃削过来，是这个意思吗？ 是是是。 哦，好吧，来看一下另外一个谣言啊，说这个早餐麦片当中发现了除草剂，普遍应用的农药叫草甘膦啊，那个因此吃麦片会增加儿童患癌的风险。那这个是真的吗？辟谣一下。 麦片呢是由燕麦、大麦、小麦等原料农作物加工而成，原料农作物在生长过程中呢会使用除草剂和除杂草，会有这么一些残留。像草甘膦呢是全球销量最大的农药，它的毒性非常低，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草甘膦对于人类不会产生负面影响。没事儿，该吃吃，该喝喝。 哦， 我就天天早上起来吃麦片。 哦，我以为你早起来天天一杯草甘膦。来看看， 你就不怕我点好？ 来看一下那个另外一个谣言啊，说这个电子烟健康环保，还能排毒清肺，是一种戒烟利器，这个对吗？ 对比这个普通香烟，电子烟成分当中没有焦油、醛类、酸类、酚类等致癌成分，但是其烟油包含让人上瘾的尼古丁，这是人类目前最难戒掉的成瘾的物质之一。就是还是你还是得抽。 哦，还是别抽这玩意儿。 对 吧？ 对，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您保持互动。这些谣言您中招了几个呢？ 哎，来看一下，人家苏说了，人家苏必须要，哎呀啊，这个必须要解释一下。 是是是， 人苏说了，那个高先生， 哎呀， 就是人家现在的老公 哦，人家是我， 人家啊，哦哦，苏，我替你弄他啊，人说是是这样。他刚才发的那条说可惜没有一起长大， 对、啊、 人家说的是他甚至想要参与到他小时候， 哦，就是从小一起， 他想要他的人生不光从现在参与、哦、成为你的爱人、哦、你的妻子， 是是是， 来了京以后再认识、 哦、 我甚至想要从你出生的时候我就认识你， 多好啊，那时候青梅竹马， 这就感情，你说这就深到什么程度， 真的是没关系，从现在咱们加倍爱他、 哦、 多吃点麦片， 就把过去几年把过去几年的都给爱出来， 哎，对， 是不是？ 是不是？你还为他生了一儿一女， 哎呦， 对不对？多不容易！ 哎呀，这苏，这原来人家是来秀恩爱的。 是 ，Mingus 就说了， 嗯， 我参加运动会100米预赛，我当时小组第一，我牛了，我。 那 决赛的时候前半程我跑的也是第一呀， 哦， 突然大腿拉伤，我就弃赛了。 所以这当了他人生当中现在想起来的一个遗憾， 特别遗憾， 就是特别遗憾，就距离第一最近的一次。 是啊，也可能就30米的时候他倒地了、你说说， 就人生可能就这一次跑的最快是吧，可能是对手最弱的一次结果还大腿拉伤了。 你想想我这么胖的人，我当时在北京电台的运动会当中还获得过200米的第二名呢， 哎呦我天， 不容易吧。 你是坐着跑，其他人都是趴着跑的嘛然后看一下啊，还有那个这个永恒说了 啊， 遗憾啊，是初恋的时候不懂如何去爱，明明爱得很深，偏偏相互折磨， 哎呀， 各种作， 哎呀， 多年后再想起来不免唏嘘，多年的任性对不起，但爱的疯狂才是真正的青春呢。 真是， 对，其实初恋就是这样的、初恋的不懂爱嘛， 但是那个时候的爱我觉得是特别真的，就一点不掺杂杂质的，反正我是真的是掏心窝子爱你、但是一定会受伤，而且有的时候伤的还很重。我觉得是 这就要看你初恋从多大开始。你说的 那 个，那 我不告诉你， 你说的那个初恋应该是起步很早的一个， 起步反正没到二字头 哦。我要告你， 没到十字头是吗？ 告你去。其实那个是这样，这个确实是啊。我们先进到广告吧，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生活当中的小遗憾，在这样秋风起的日子。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全新名爵 HS BOSE 巨源级音响，宽广音域，聆听震撼，无极变色炫彩氛围灯，全感官瞬间激活。名爵 HS 荷尔蒙 SUV 燃情上市，11.98万起，2年零利率，首批购车享多重礼遇。乡下名爵当地经销商， 戊戌太平市金珠迎吉祥。即日起，中国黄金、中年褐色精品全面发售，品类全，选择多，是您走亲访友、企业集采上上之选。购时尚黄金、珠宝首饰，尽在蒋家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浓浓花海香，悠悠房山情。房山天开花海景区，中国最美田园，诚邀您共赏缤纷美景，详询83625588。 广发银行于2018年10月10日至19日代销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3年期、5年期，额度有限，售完为止，详询广发银行各网点。投资国债，利国利民。 比额度，比速度，比价格，邮储银行邮心贷给您不一样的网贷用款体验。优质客户最高30万 ，APP 申请10分钟到账，每月8月申请，万元日息低至8.6%。详情咨询95580。 十年， 力部更好。 力部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好消息！中国移动光宽带网络升级，好用不贵，百兆宽带1800元用4年，每月仅38元，畅享套餐用户宽带低至0元用，还送4K 电视盒哟。短信发送宽带到10086了解详情。 金盛余庆，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说一说你人生当中的小遗憾， 是 有什么样子的，甭管有大的有小的， 嗯， 大到你比如说你错失了成为一个科学家的机会， 哎呀，对， 小的 错失了那么多套房， 哎， 没有提前买是吗？ 这个就不说了 啊，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 这是我们永远心头的痛是吧？啊，就不提这个事儿、啊， 就不提不提。 对对对，我们可以说一说比较大的、小的，像你可能你错失了没有买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 啊、 嗯，结果后来发现这个东西用到了。 对， 嗯、 还有很多的朋友说到都是爱情方面，其实我特别想听听有没有错失过友情，嗯、其实友情也非常重要啊， 嗯， 对吧？ 遗憾的事情哈， 对呀、啊， 就是友情。 有的时候友情其实要痛起来，不比就是你的这种亲情、爱情来的容易和简单。 嗯、对、啊，来看一下啊，我们有一位要求匿名的朋友，他给我们发过来了这样一条，啊、他说、 他说， 嗯，就一件事儿，我到现在都觉得是个遗憾，就是怎么当年没甩给前任一个狠狠的大耳贴子，对吧？渣男就应该这样对待。现在我觉得遗憾。并不是有什么想法，只是觉得当年太年轻，没有慧眼识人的人生经验。 对，都是这样。 就是他到现在都那个气儿，就觉得还是应该，还是不够，就这么轻易的放过他了， 对对对， 就不够。 我告诉你，北京姑娘就是这样，她、 嗯、 这个情绪就可能一直就是在胸中积存积存着。 哦、 嗯，她可能我告诉你，比如说十年八年之后，她遇到、嗯、比如说遇到大帅了，啪、嗯、一个大耳刮子，还是赏你。 不是，凭啥遇到我了？你先给我一个大耳刮子，对不对？啊，为啥长得熟？怎么着？ 长得像渣男， 长得像前任的。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这种遗憾啊，还是压在心底吧啊，好吧。 但你要换个南方姑娘， 嗯、 可能也就罢了。上海姑娘就走了， 哦， 对吧？ 哎呦， 但是她可能会让你展示，向你展示她特别风光的一面。 哦， 你看我现在十年之后还这么漂亮， 经验、啊、 身材还这么好， 这经验啊！ 你看我从头到脚、 哦。嗯，这都是经验呀、啊，磊磊，你看 什么经验？ 南北都有过这样 经验， 就是从南到北。 你的经验 不是从南到北，南方姑娘和北方姑娘，就是对待渣男的这个态度和方法，磊磊全知道。 我坐在这里看时间流过，我都是看，我没经历过。 哦哦哦， 我 就哦就没经历， 纯情的人。 哦，是。别解释了啊！好，来看看其他方面啊。还有一位叫齐峰的就说了。听你们今儿的互动话题呀、 啊， 我就默默地看了一下我的儿子 啊，他儿子怎么了？ 当初没出生的时候，我起的都是女孩的名字， 哦、 心心念念是个女孩， 嗯、 结果是个男孩。我的小棉袄，我的小公主，在婚礼上殴打新郎，抱着女儿痛哭的梦，就在这一瞬间破灭了啊！ 你何以可以抱着你儿子痛打媳妇儿吗？痛打儿媳妇儿，谁让你把我儿子抢走的？ 哎。这个 我们家这倒贴这么多钱， 我就看了一个那个最近看了一些那个网上流传的那个结婚的一些视频，特别逗。还有一个就是结婚的时候发生了很多就是那种段子嘛，就是有的那个媳妇儿不是要敬茶嘛，叫站起来以后叫爸你好，然后那个然后这个老公公站起来，哎妈你。然后就各种的，就是各种懵， 就是紧张嘛， 啊， 就不知道怎么说话。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在结婚婚礼上，那个老公就是新郎发言， 啊， 对对，就是要去接媳妇儿嘛，对着岳父岳母说，感谢爸爸妈妈，你们这么多年培养的这个，把培养的这么好的优秀的女儿嫁给了我， 多好！ 就这个时候，对，就刚说到这么好的优秀的女儿嫁给我的时候，就坐在对面的丈母娘不知道为啥，哈哈哈哈张口大笑，你知道吗？我知道，我估计啊，那个时候新郎的内心是有一万点，难道我被骗了吗？ 老丈母娘说：“幸亏你把他娶走了。” 就是我的天，笑得莫名其妙。前一秒钟就是丈母娘还在那低着头， 就是、 感觉特别悲伤、 啊， 女儿要出嫁了。结果就听到新郎说这句话的时候，丈母娘，不是，就是对， 在这也提醒各位即将要嫁出姑娘的丈母娘， 哎，控制一下自己， 对，忍着点，你再想没事偷着乐，你回家乐去。 是，那一时刻千万别乐出来，你乐出来真的是新郎就懵了。现在退货来得及不？啊，好，各位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人生当中有哪些小遗憾啊，生活当中。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这个说新闻。有一些新朋友，小曾，我们已经看到您了，您可以直接发微信就可以了。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 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十月欢乐购，猪年投资金条、吉祥转运猪等多款贺岁佳品陆续上市，同时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更有购物满额有惊喜、专享买赠活动等您来。聆听专家讲座、鉴赏珠宝珍品，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啊。先说一下体育方面，应该是叫三个喜讯，接连三个喜讯。第一个，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的2018夏季青奥会结束了游泳大项第二日的争夺，中国选手孙家俊发挥出色，以1分0秒59获得了男子100米蛙泳的冠军，为中国代表团拿下了本次青奥会游泳项目的首金。 我厉害厉害。那希望就是小孙真的啊，以后长大成人之后能够在成年组继续，是不是夺得好冠军， 就是到时候接棒 孙杨， 对吧？ 哎，都是孙子。 哎呦，我这个嘴呀，我这个嘴呀，对不起啊。这个我各位听众朋友，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能力有限，你们往下编，好不好？哎， 说下一条吧， 说下一条，来看一下这个另外一条，是在昨天晚上的19:30，在2018茶山竹海杯永川国际女子锦标赛，第三轮比赛当中，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与泰国国家女子足球队交手。那这个这场比赛最终是以中国队2-0战胜了泰国队，然后并且夺得了这项赛事的冠军， 不容易不容易。其实我觉得泰国就是他们那个足球的基础特别好，我不是去过几次泰国吗？他们就真的就是我坐他们那个铁路的时候，就看着两边的城市道路大片大片的足球场，就那么热的天，因为他们一年四季都是夏天，那么热的天，就是小朋友们都在场上踢，男孩女孩都在踢，他们的那个基础特别好。我觉得 对泰国的足球还是非常有特点的， 是是是啊，小快灵。 当然我们说咱们女足还是战胜了他们，然后呢拿到了冠军。 对， 还是应了那句话啊，中国女足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过，中国的姑娘们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过， 都没有失望过。 对， 还有一个喜讯啊， 还有一个一族姑娘也没有让我们失望，对吧？ 2018世界女排锦标赛复赛次轮争夺全面展开，那么对阵的是拉伊莫娃领衔的阿塞拜疆，中国女排彰显了集体优势，攻篮全面占优，以3-0横扫了对手，赢得复赛2连胜。 哎， 哇，厉害了厉害了。 对，其实当时我记得在前天的时候我们还说过啊，说女排如果想要进6强的话，应该是连赢两场。 这不就已经连赢两场了， 赢了泰国和赢了阿塞拜疆， 对呀，连赢两场了。 哦，哎，那这是 稳进六强了， 这是已经稳进六强了吗？ 是这样吧？ 我不知道啊，这个明天本届世界赛是，应该不是，应该是明天10月10号的18:20，中国女排将会在复赛第三轮挑战尚无败绩的卫冕冠军美国队， 又是一场硬仗。 这场球还一定得看一下。 对对对对，而且美国队原来的这个主教练也是郎平，应该两个队都非常的熟悉。 哎呀，那这个不管谁赢了，都是中国人教出来的，是吧？ 对呀、 这个心态很好吧？好， 来来来，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保持互动，说说我们今天的话题。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终于舍得去成全，去放手，过我自己的生活。想你的时候，就让回忆来陪我。终于舍得去成全，去放手，不追问你的感受，尊重彼此的选择。当你决定了向左，我往前走。 哎呀，刚才磊磊那一个孙出来以后呢，啊，这个姓出来以后，我们的很多朋友都在赠送一些表情给磊哥，哈，比如说坏猫显逛就说，哈，这个表情就很特别，特别贴切， 特别淡定。 哎，他的表情就是你可别是个傻子吧，啊，还有正说了，都是孙家军嘛。真是的， 对呀，孙家军嘛， 啊，是不是啊？ 对呀，哼， 再来说一说其他朋友们的遗憾。 好， 嗯，唐小栗子说了， 我说错嘴了，也挺遗憾的。 哎呀，那个唐小栗子说，我说一个我全家最遗憾的事情。那个时候啊，我爸喜欢买彩票，电视开奖前写了一组，就随便写了一组，但没买 啊， 就在那瞎玩， 是吧？ 写了一组，结果七个全中 啊。500万？ 什么500万、啊、可能上亿啊，都有可能。 怎么可能？就一注嘛，一注就500万。 你怎么又 你是中国是怎么着？你还这么有发言权？ 哎呦，小心，不能让人、 不能露富、 不能露富，不能露富啊！没有，其实是这样，有可能的。比如说单注奖金达到多少，您要看奖池里有多少奖 哦， 然后才 有比例的， 对，有比例的。比如说当期一等奖哈，一注比如说多少钱多少钱，或者几个人平分这几个亿，有可能你就能分到一个亿啊。 也许可能就我告了一个人中了。 哎，别再说了，唐小栗子要去跳楼了。哎，没有，其实这种呢，我去建议哈，千万不要玩这种游戏，就是你要么你去买、你要么你就别去瞎猜这个号码、 对对对， 对吧？你要不然就是这真的是一辈子的遗憾， 真的是。 你有可能，你想想，你有可能你是个亿万富翁啊！ 哎，算了算了算了。 是不是？ 就是的。 虽然你现在是个十亿万富翁，是吧？ 你真会瓜人。来，乒乓培训说了，听到今天的话题，又让我想起儿时的痛。 哦， 活了27年，唯独高一的时候，在北京某中学，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哦， 一个职业运动员的我，别人都在上课，我还在给自己加训练。 嗯， 每天都要7个小时的训练，上午还要上课，在队里基本都是前3、前4名。 嗯， 北京市中学生我都拿过第一或前几。 哎呦， 可是连续2年到全国比赛就是不让我上场、当时跟父母说都不信我了，最后自己堕落了，高考没有考上，复读1年又考上了北京体育大学。 哎呦， 这是一个 励志的故事， 励志的故事， 对对对， 对自己不放弃的故事， 对对 对 对 对, 对、即便当所有的人都在、这个、 不信任你的时候 、你也不能放弃自己， 你要相信自己， 好， 是吧？ 你看人家现在成为了一个专业的运动员， 嗯， 是吧？ 唐小栗子，你为什么就不信你自己呢？真是。 来看一下 ,XSW 就说了啊，要说我最遗憾的事儿的话，那就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参加高考。虽然当时父亲大发雷霆，但我还是坚持放弃了高考的机会，只是为了能够早点帮帮父母。可现在想想多少有点遗憾。 有点遗憾。 就是当时他的初心是好的。 对。 是想要早日帮家庭减轻负担。 负担。 但是呢，因为当时受目光所限， 哎， 做眼光所限。他认为这个是对的选择，但是现在可能现在还是觉得有些遗憾。 高考是不是没有年龄限制？就是说我哪一年都可以 回去以后再考。 对呀、 啊， 你如果有这个想法， 是 啊，都可以，都可以哈。 好， 一凡说了，我的初恋在一起2年，差点就有孩子了。由于家庭的原因，就是女方她老爸活活的把我们给分开了，当时好心痛啊，好几年我都没缓过来。也不知道姑娘现在过得怎么样，我心里一直。惦记着， 哎呦，我觉得这个啊，你这个就不要有什么遗憾了啊！你要是觉得庆幸，幸亏没孩子， 啊、 是吧？ 真是没结婚，你说说， 对这个 造成伤害会更大， 更大。啊、 孩子也是遗憾， 对啊、再来看一下啊，建宁说了啊，留学的时候本科毕业申请并通过研究生没去读，这是我人生遗憾。 哎呦。 这个就是你看没，对于上学这个事情、很多人都是一个遗憾， 对， 就没有觉得没有再继续学业， 哎呀 都是一个大遗憾。 你说我现在特别想比如说继续深造，想学学博士啊，博士后啊，再往上走一走， 是这样啊、那可能这个所大学会觉得特别遗憾。是吧，为什么我会要把他给招进来啊？来，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啊，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创作的百家讲坛特别节目《评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8号到19号在央视综合频道晚间播出。节目从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文章、谈话当中所引用的古代典籍和经典名句为切入点，旨在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动阐释与广泛传播。 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的倡议，央视动画结合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现状，制作开发了一带一路主题大型动画纪录片《丝路传奇》。《丝路传奇》特使张骞，《丝路传奇大海图》昨天起呢，在央视少儿频道银河剧场栏目晚间黄金档播出，每天两集。 好，再来看一下非洲实地全景拍摄的影片《非洲遇见你》将于10月19号上映。作为首次聚焦中非反盗猎合作题材的影片，《非洲遇见你》通过一段生死逃亡的故事，展现了在非洲致力于珍惜野生动物保护的中国志愿者，以及非洲中资企业支持反盗猎事业的真实现状。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由钢铁侠三导演沙恩·布莱克执导的科幻动作冒险片《铁血战士》宣布定档10月26号在内地上映，这是30年来宇宙最强猎手首次登陆内地的银幕。 好，再来看一下啊，北京影视剧秋推会明天将会在北京举行。反特刑侦题材类型剧向光荣时代推出首款红旗漫卷概念海报为参展预热啊，我们到时候看一看这个今年的这个秋推会上啊，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子的电视剧的亮眼的作品吧。 是是是。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庆期间的北京欢乐谷以换盛宴国庆狂欢为活动口号的北京第12届国际魔术节主题活动完美落幕，来自亚洲、欧洲、南北美洲以及中国的魔幻大咖齐聚一场。那么多场风格不同的魔幻秀和近距离的魔幻互动体验巡游，给游客带来丰富精彩的体验活动。 再来关注一下第三届北京十月文学月，昨天在佑圣寺十月文学院举行启动仪式，铁宁、李静泽、刘桓还有这个舒婷、叶广钦还有李存宝、刘庆邦、宁肯、邱华栋等数十位文学家来到了现场，共襄盛举。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之内，文学月将会推出六大板块、近百场活动，让市民共享这场属于北京的文化节日。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左顾右盼，像个小孩，此刻心跳你明不明白？没了节拍，呜呜，你走了过来，太好看。连一刻都无法从你身上移开，呜呜，为你我拼命耍帅，为你我不再等待，为你抛弃任何事情，只求你爱。 For you。 好，来看看这个张小美儿就说了啊，我说一个我最大的遗憾吧，就是我公公一辈子都期盼家里能有一个女孩、 哦、 他老人家自己生了两个儿子，然后大儿子又给他生了两个孙子然后当我怀孕就还有一个月要生产的时候，老人突然车祸去世了。 哎呦， 一个月以后我女儿出生了。 哎呀， 他说哎呦，当时在产房里医生告诉我是个女孩的时候，我失声痛哭，说这种遗憾一辈子都补不上。 真的是真的是， 那老爷子盼了一辈子的一个。 对对对、 嗯、 哎呀，清明去的时候然后跟老爷子说一句、嗯、 对对，让女儿是吧，这个去这个敬上一杯酒。 是啊，来这大毛就说了，我的遗憾就是当初不用摇号的时候觉得车用处不大就没买， 嗯， 结果从第一期开始摇到现在还没摇到，这么多年了一直 摇号，摇上号你觉得车哇、 哦、就当时你说不摇的时候、 啊、 他有机会买他自己不买、 啊、 现在呢非得等到现在这买了这买不着。 关键他是摇上了以后觉得没用，他是什么 当初哦，不用摇号的时候， 对 对 对, 对，不用摇号的时候，好家伙，嗯，再来看看，还有一位首席尴尬官说了，昨天晚上就挺遗憾的啊，做梦梦到坐进玛莎拉蒂，刚准备按下启动键的时候，闹铃响了， 真的， 最终还没能启动引擎，好遗憾。顺便问一下，玛莎拉蒂需要按键启动吗？是不是语音控制啊？我这个做的这个梦不会是个假的吧？来，磊磊给解释一下，玛莎拉蒂的启动， 我们家那100多辆呢，都是要插入式的那种钥匙启动 哦， 嗯，不能够语音的， 插进去，要插进去钥匙以后， 对，要 然后前面还有一个铁棍拿着摇一摇，是吧？ 对对对对对，脚底下来轰几脚油，要不然它不好发动。郭就说了，哎呀，刚才你们这话题啊，我跟我老公都有的说，我老公就说了，他一辈子遗憾就是没去当兵 哦， 没去磨练一下。 哦呦，这个是可能是很多男孩经常会有，你没有吧？ 我梦想就是当科学家。 哦， 要当博士后。 对，你这个体质体格啊，包括心态啊，你没法当兵。 新兵连我就刷下去了， 对，肯定的是。 而他目前的遗憾，郭目前的遗憾就是今年五月份的这个五月天的演唱会他没去看。 这不是今年五月天的演唱会都没去看，啊，五月份的演唱会。 我又给人编了个时间。 来看一下，大笔智就说了啊，说这个。我老丈人说1980年、啊、陶然亭公园北门邮局在推销什么猴票 哦， 而且都是有任务量的，求着人买，我老丈人勉为其难就买了2张，他现在后悔死了，当初为啥没包圆。哎， 80年的猴票特别珍贵，就 真的 现在是一票难求，价值连城，有那么几款啊小型章，他、哦、就是其中一款，真的， 这你家里有两张， 我告诉你，这就不涨钱了 哦， 没准十几万都有可能了。 哎呦， 真的是就那么一个小型章， 天哪！ 要看品相，再没盖过章，那就更完美了、 哦。好吧，接下来时间啊，欢迎各位这个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我们出发吧》。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致敬时代，一往无前。即日起购途昂、辉昂、途观 L， 最高可享3年零利率及20000置换补贴，详情请加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20-1111。 金秋盛会，荣威 iX8 智联网 SUV 大七座特供版限量发售，即日起至10月31日，加1000元即享超视野全景天窗、座椅电动八项调节等9大豪华升级，仅需16.98万元，更有2年零利率金融助购政策。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待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它滴了。 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酱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李工，和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最近的旅游天气的情况。你好李工。 哎，主持人你好。 哎呦，今天早上这大风刮的呀，是让大家肯定很多一出门的人都觉得非常的意外，哪来的这么大的风啊？ 这个冷空气啊，昨天这个22点前后，这个冷空气到达了本市，这个风是比较大的，再加上气温也比较低，所以说天气一个是风大，再一个是天气比较凉。你像北京这个北部山区，它有些地方现在这个气温才1-2度，那么你这个体感的话，肯定在零下了，在这个冷了。那么今天这个风啊，它就持续，在北京来讲，包括华北地区都是这个样子。那么在中午这个时段有一个高空槽过境咱们北京，那么这个11点到15点这个期间，这个风力还会有所加大，那个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像北京的北部西部是山区，包括那河北的北部天津，在这一带的这个风啊就可以达到7到8级。那么像今天这个风这个情况，那么尤其是那驾车出行啊，那么一定要注意握紧了你的方向盘，所以这个风啊，应该是对驾驶出行影响比较大的。 哦， 那么对，到了夜间，那么看还有这个冷空气进一步的东移，会影响到东北地区。那么就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这个东北部地区风力也会大，并且呢，我看着在今天啊，在这个黑龙江的东南部，吉林的东部和辽宁的余地，像这些地方，这个海拔比较高的地方还会下雪，甚至是中雪。那么到这一带去旅游的话，那么尤其是在夜间，这个道路还会冰滑，这个驾车这个更要注意交通安全了。看这个冷空气啊，还会带来4到6度的降温。你像这个太原啊，这些好多地方都降到零下3-4度这么样子，那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气温就更低了。那么北京这个地方应该是也是比较冷的，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在3度。那么在山区啊，像北部这样的西部这些山区在零下2-3度。那么像这个，你想这个平原地区要3度的话，那么以这个正常的情况来说，那么到了地表这个地方就可以结霜了。也就是说明天早晨，你像北京这个地方，像山区和平原地区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霜冻。那么山区这个肯定的了，那么像这种情况，你要驾车外出，尤其是你住宿在山区，那么你一定要注意看一下你的车是不是加了防冻液，这个情况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是这个情况。那么冷空气啊，它移动非常的快速，也就是影响到华北这些地区，西北那么东北，另外就是华中的北部和华东的北部，像山东啊半岛这些地方都会有比较大的风，包括山东半岛的东部这些地方都会有中到大雨这个天气出现。从降水这个情况来看呢，就是在长江流域啊，有一些微弱的降水，但是在广西、贵州南部和云南像这一带，那包括台湾哈，这些地方的降雨比较大了，就是大到暴雨。大的地方的降水我看着有50到80毫米，像这些地方甚至局部还有伴有雷电和较大的这种风。尤其是在沿海地区的风也会很大，应该是，当然南方这个降水看来也就是今天到明后两天这个降水啊，像这个江南这个像这个广西广东这带的降水会消退，那么仅仅在云南的局部地区会有一些稍微强的降水。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反正就是大家外出一定要防风，在北方地区一定要防寒。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李工给我们带来的提醒啊，谢谢您，好， 再见。 嗯。 接下来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全球旅行记自驾最 happy， 有事找人保，安全才放心。 人保直销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定损、理赔、维修一条龙，给你一享尽快好生活。 4001234567。 好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呢，西部城区联络线车多路段，复兴路、木樨地、莲石东路、莲花池西路、莲花池东路以上路段都是西向东方向车流比较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将会带着大家出发去玩、然后在十一期间，其实看了很多朋友刷朋友圈，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就是那个满眼金黄的感觉，就是边疆就是这个叫南疆风景， 胡杨林的那 胡杨林的风景、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再一次请到了美观天下国际旅行社的副总经理李伟李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大家看看他带来的带着大家去往南疆的一条线路。你好李总。 你好。大家好。 对，其实刚才呢我们也说到啊，正好呢十一期间呢很多朋友出去玩，但是我知道身边还有很多朋友他没有去玩，还工作在一线哈，正好十月份还有一个错峰出游的机会、接下来李总呢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好不好，我们整个的行程的特点。 好的好的。我们呢在10月17号到10月30号之间呢还有一趟美观号的赏胡杨的旅游专列。我们的口号叫万里游南疆啊。我们的行程是跨越西北7个市啊，行程一共14天啊，有10000多公里，要游览20多个名胜景区啊、主要的景点都在这个古丝绸之路上啊。我们第一站呢要到哈密啊，然后到吐鲁番啊，还有巴楚，还有喀什、那我们的最远端的目的地就是喀什，然后库尔勒有回程，还有敦煌和张掖啊，一共有7个城市、 啊、其实就是大家啊叫什么叫专利啊，就是带着大家坐一趟我们专门包下来的一趟火车，然后进行去游览，对吧，就是平时就是属于那个到了地儿以后下了火车，然后就去看风景、 对，就去游玩，行李咱也不动、 甚至有的可以比如说晚上还会在外面住一下酒店啊宾馆什么的，是吧， 对、旅游专列就是铁道部门专门为本次旅游开行的列车，就专车专用、大件行李不用搬下火车、全程呢也不用换车也不用换铺，一站直达啊，一线到底，沿途也不上下其他乘客啊。一般呢我们安排呢它主要还是个交通工具，一晚上的火车要间接又有一晚上的住宿酒店，要我们也不能耽误洗澡啊。 专列上呢，一般呢，我们都是这个中老年朋友居多啊，大伙呢兴趣比较相投啊，步调也比较一致，总的节奏会比较舒缓啊，轻松也不累啊。 所以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一趟这个叫赏胡杨旅游专列万里游南疆啊，是美观号。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尤其是家里的老人，在这个季节，人家我觉得是老人现在特别羡慕他们。有钱又闲， 对呀、大把的时间可以 有时间 去玩哈， 可以出去。这个时候是欣赏南疆最美风景的时候，那您可以考虑一下这趟专列。说一下我们的报名电话是400-997-5115，记好了，400-997-5115。那个您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跟这条专列相关的一些情况。那我们接下来让李总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先说一说咱们沿途的，就是现在去那边，这个我先问一个吧，现在去那边天气怎么样啊？我们往那边走的话， 对，现在因为我们去的是南疆，现在正是好时候啊。因为新疆的面积很大，要占我们国土面积的有1/6一样啊。在九月下旬呢，一般北疆就下雪了，而到10月底、11月初的时候，南疆刚刚进入秋季。因为整个南疆一般都地处那个沙漠平原嘛，但是气温基本都在20度左右，不冷不热，是全年中最佳的旅游季节啊。要是看这个胡杨林呢，一提胡杨林一般呢都会想到这个额济纳。其实啊，我们那个这个世界上最多的胡杨林，也就是将近90%的胡杨林都在我们中国啊。而我们中国的胡杨林90%都生长在新疆。而新疆的胡杨林大多数，也就90%左右的胡杨林都长在南疆的塔里木河流域啊。有6500多年的历史，最初的直径那树王能达到3米。直径3米，我们有5-6个人才能抱得住。 对，那我们去到会看到这个树王是吧？ 对，到南疆啊，南疆对这树王是很有名的啊。那胡杨林呢，就是一般我们都明白，这胡杨的精神是说1000年不死啊，1000年也不倒啊，死完以后1000年不倒，倒以后1000年也不腐啊，说的就是这胡杨精神啊。尤其在南疆，我们在沙漠公路上会看到两边的沙漠上绵延几百公里的火红火红的金黄的胡杨林，是非常震撼的。 几百公里啊？ 对啊，就是。很多。 哎，那我再多问一句啊，因为我知道很多的老年朋友他是摄影爱好者， 对， 他会专门拿着自己的一套摄影装备去拍胡杨林。到时候您会给我们这些摄影爱好者，比如说选择一些特别好的角度吗？ 那是一定的，因为这条线路呢，我们每年只做一次啊，我们已经连着做了5-6年了。这个南疆呢，每年的都是10月下旬到10月初我们去，就这个时候呢，正好叶子刚刚黄或刚刚红，如果去早了，叶子就。还没有黄，去晚了叶子就掉了。我们那个特意给这个客户朋友们选择了两个值得就是拍照特别美的地方 啊。 第一个呢，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在到喀什之前的前一站叫巴楚。在巴楚呢是个水上的一个胡杨景区。就是说呢，胡杨在岸边是金黄的啊，湖面是像镜子一般的有倒影。如果我们的客人要穿上这种鲜艳的衣服，拍照也会更漂亮啊。这个人在其中就特别特别美啊，这个很震撼， 就能拍出那种就是镜像的那种照片 啊。 对， 尤其要穿颜色鲜艳的，对不对？ 所以大家可以多备几套啊。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各位感兴趣，或者是想要给自己的爸爸妈妈报一趟去到南疆欣赏，真的是。叫百里胡杨林的这个风景的线路的话，您可以拨打一下电话400-997-5115 400-997-5115。 那接下来时间请李总就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个行程当中的一些亮点的景点都有哪些，我们会去到哪儿，我们的重点又会放到哪儿呢？ 好的，我们那个从北京出发，从西站坐旅游专列出发，我们第一站要达到新疆的东大门，就是哈密啊。哈密呢，大伙都熟悉了啊，因为哈密瓜都听说过啊。 对 啊，首先是哈密瓜啊，吃这个季节刚刚熟，很便宜，5块钱2个能啊。 哈密瓜5块钱2， 对，而且还特别甜，水特足。 因为它那是自然熟了以后摘下来，我们直接吃的，没不经过这个运输啊、储存呢。然后我们在哈密，我们会走3个景区啊，一个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沙尔卡姆， 还有一个自然风光，一个魔鬼城啊，在戈壁滩上一个魔鬼城，还有就是这个西域小故宫之称的有个回王府， 嗯， 就回王统治新疆地区的时候，当时的那个宫殿啊， 嗯 啊，然后呢，我们从哈密离开哈密以后，我们就会去吐鲁番，吐鲁番那我都熟悉了哈，火焰山、吐鲁番的葡萄， 对、 嗯、啊，有地下运河坎儿井，还有这个交河故城啊，这都是古丝绸之路的一些必经之地啊， 嗯。 然后呢，我们这次重点呢还是到南疆去啊、就是因为这个吐鲁番在新疆的中部啊，从吐鲁番呢一路向南，我们就能达到巴楚。刚才我节目里说的这个水上胡杨林，这叫巴楚的红海湾啊， 红海湾 啊， 怎么一番景象？这 对它是湖啊，我这个新疆人我们叫海子 哦， 岸边呢也是沙漠啊，都是一片一片的胡杨林啊、湖水非常静，非常清啊，这个像镜子一般，非常非常漂亮。这个季节呢，正是赏胡杨林的最好时候啊。我们的前天这个那打电话过来，现在叶子是黄绿相间的， 嘿， 等我们到10月17号的时候，就都变成金黄了啊。我们到巴楚应该是第五六天的时候，也就是在10月20几号，正是最佳的季节啊。 嗯，哎，其实我觉得是这样，跟着这个专列出游，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你不用自己在那算这叶子什么时候黄。 嗯， 我去了以后会不会秃了，或者是去了以后还没黄？ 因为我们是专业的，美观国旅多年来一直专注这个老年旅游专列、 哦、 啊，是老年旅游的，也是个实力品牌啊。 所以他们、就是你们是有专业的人，专人在那地方盯着这个景区景点怎么样，什么时候？ 我们讲究这个叫。在对的时候去对的地方啊，对对对，每年我们都是在每条线路都是在最合适的季节去走啊，尤其新疆一年之中的，尤其是南疆，就这个季节是最好的，不但看到人文景观，还能看到一年一遇的，而且这也就半个月左右的胡杨林观赏期啊。 好，我看到还有一些你们会去到的，像什么世外桃源、罗布人村寨是什么？ 对对对，我们离开巴楚以后，我们就到了一个南疆的最大城市，叫喀什。 嗯， 喀什是这个古丝绸路上的重镇了，当年啊。 嗯， 我们在喀什有喀什古城，有卡拉库里湖，还有香妃墓。 嗯 啊，有大清真寺，这是有四个重要的景点。然后呢，我们离开喀什以后呢，我们要去库尔勒。也就是说我们第二个那个胡杨林景观啊，这就是大漠胡杨，它在以大沙漠上的胡杨林为主， 那不就更壮观了 啊。库尔勒呢，这块的一个最重要的景点叫罗布人村寨 啊、 罗布人村寨呢它这个是它有三个世界之最，它这个里面有最大的沙漠，就塔克拉玛干沙漠， 嗯 啊，有一个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叫塔里木河，这也流过这儿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有最大的保存最好的最大的胡杨林景观啊，都在这儿。 还有一个古丝路要塞是吧？ 对对对对、 铁门关。 对， 而且这个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罗布人村寨也是非常有特色啊，它是地球上最后的罗布人之一，是从遥远的罗布泊走过来的。 哎呦，罗布泊可当时是无人区啊。 哦， 对对对，当年的这个地方还是无路可通，它已经尘封已久了啊。现在呢已经这个作为重要的旅游景观啊。我们那个这个当年的这个罗布人呢、他以这个胡杨林做舟，以打鱼为生，以鱼为粮啊、以湖泊为家啊，他们叫小海子，在那繁衍生息，过着原始般的部落生活啊。这是当年啊，现在那个我们去了以后呢，我们的客人可以出入罗布人家里啊、可以去家里参观，可以在这塔里木河上就漂流，还可以欣赏这个罗布人的歌舞啊，瞻仰他这个罗布人的这个祭祀活动，啊，参加罗布人的婚礼仪式。啊，品尝这个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叫罗布麻茶啊、这个还有这个塔里木河的鲤鱼啊，骑骆驼等等啊、参加篝火等啊，这罗布人村寨呢还是除了这个最重要的这个胡杨林景观，还有这个人文景观是非常值得一看的。 嗯，好，那个我们也有听众朋友问我们啊，说这个刚才没听清楚是哪家旅行社的啊，咱们请李总介绍一下。 我们的旅行社是北京美观天下国际旅行社，我们简称叫美观国旅 啊。 对， 我们是专做旅游专列的、 啊。美观天下，美丽的美，观看的观，美观天下国际旅行社。然后呢，我们的电话是就是这个这趟专列的咨询热线是400-997-5115400-997-5115。 好了，接下来咱们进段广告之后和您继续聊。 税务小贴士。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的公告的主要内容。该办法明确了以下特殊规定。 一，国家税务总局对应税项目开具发票另有规定的，以规定的发票或者票据作为税前扣除凭证，如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铁路运输和邮政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发票及税控系统使用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76号规定的，中国铁路总公司及其所属运输企业含分支机构自行印制的铁路票据等。 二，企业在境内发生的支出项目虽不属于应税项目，但国家税务总局规定可以开具发票的，可以发票作为税前扣除凭证，如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发票管理若干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45号附件，商品和服务税收分类编码表中规定的不征税项目等。 该办法自2018年7月1号起施行。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带着大家呢，叫跟着美观天下国际旅行社来一场这个游南疆之旅啊。这趟南疆之旅，我们先请李总啊，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就是咱们这一趟的出发日期，包括我们的行程多长时间，还有费用的问题，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好不好？嗯， 好的，好的。我们在10月17号出发，10月30号返回，我们沿途走甘肃和新疆的7个城市，行程有10000多公里啊，有20多个景区，这个旅游专列呢，它比较经济实惠的，一般呢，我们讲这个要单往返一个城市，要坐飞机啊或普通团，也需要3000-4000左右啊。我们的全程下来一共也就4000多块钱，啊，还有那个我们这个沿途啊，这个经历这个7个城市呢，我们是边走边玩啊。这个旅游专列呢，很多朋友可能没坐过啊，它呢在火车上呢就是可躺可卧的，我们全程都是4人包厢，如果说家里的父母年纪大一点，我们上不去、也可以2个人申请一个包厢，住2张下铺也是可以的。 好，那这样还有几个这个特别要跟大家说的点啊，如果大家今天来拨打报名电话啊，400-997-5115 400-997-5115进行咨询和报名的朋友呢，将有机会获得这个新兴相声馆的演出门票，是不是？ 哦， 来，请李总介绍。 今天有50张啊，我们带来50张这个相声馆的演出门，这个演出票。 嗯 啊，这个有机会可以欣赏到这个有李金斗、方清平压轴的演出。 嗯 啊，我们就报名即送，送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嗯、 啊， 还有就是我们有报名点，对吧？ 对，我们就近呢，在北京设了4个报名点啊，有广渠门、雍和宫、公主坟，还有这个永定门，可以选择就近去报名。有住远的朋友呢，可以打电话400-997-5115，享受免费上门服务，可以啊，都可以免费上门的、 啊，就免费上门为您办理相关的各项事项，是吧？ 对，我们有专车专人专门这个免费上，因为我们做旅游专列，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有的行动不方便的啊，或者时间不够，家住的远的，我们一直就提供这个全程的。免费上门服务， 真棒！露露就问了，大概整个全程费用是多少啊？ 4790-4990啊，这是上下铺的价格。 好的，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拨打400-997-5115，400-997-5115。咱抓紧时间再来说一说，我们这路上还有哪些这个风景啊？ 对，我们从库尔勒、卢布仁春寨和铁门关出来以后呢，我们就往回程了。这就是我们去敦煌，敦煌大伙都熟悉了啊，就不用太多讲，就是莫高窟，然后人类最稀有的这个文化宝藏，嗯、还有这个鸣沙山月牙泉啊，金山上的鸣沙山， 嗯， 在鸣沙山边上有个月牙泉，永远也不干枯的月牙泉啊，非常清澈，非常漂亮啊。还有我们就是张掖就拍那个电影那个《三枪拍案惊奇》的这个七彩丹霞， 嗯 啊，还有这个大佛寺。更重要的还有个世界五大峡谷之一的平山湖大峡谷啊、 嗯， 我们还有一场那个根据这个甘州乐舞，这是一个实景的大型的一个演出，还有一个 那我特别想问问哈，就是针对咱们的中老年朋友， 嗯、 咱们整个专列上其他的服务配套吗？比如说餐食啊，比如说这个卫生、啊， 万一生病了等等的这个情况，十几天， 对，因为我们是专列嘛，专列呢我们有队医。啊，有全程的有两名医生，有全程跟同啊、 哦哦、 啊，在保卫我们保驾护航，我们还为每位客户免费赠送了这个旅游人身意外险啊、 哦， 车上呢有火车上有餐车啊，餐车上呢可以点餐啊，也可以那个它有小炒，也可以让服务员送到房间里，也有盒饭，也不贵，20多块钱，20块钱左右一份儿啊、 嗯、 啊，我们全程陆地上是全程都含餐的啊、 嗯， 这个车呢，这车是我们北京铁路局去年交付新使用的新车、 嗯、 啊，条件比较好啊，装修也比较时尚干净、 嗯、 你看在餐车里还有这个卡拉 OK、 哦、 啊，可以点听着机啊，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娱乐休闲 啊，对对对啊，其实我们这次行程最重要的，我们还是去个讲的是南疆这个喀什、 嗯、 啊，喀什因为这个在祖国地图的最西端、 嗯、 啊，它这个喀什最重要的那个一个景区就是喀什古城， 嗯， 啊，喀什古城呢，在那里我们在那能看到一望无际的葡萄园和棉花地啊、 嗯， 美丽的那个明眸皓齿的那个维尔族姑娘啊、嗯，还有孩子们在小巷里奔跑，她其乐融融的那个景象非常漂亮啊、 嗯， 非常爽。啊，这喀什老城啊，也是新疆第一个国家5A级景区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这个生土建筑群啊。 嗯嗯， 它涵盖有自然景观，有遗址遗迹，人文活动。尤其每天早上9点多到10点的、 嗯， 就跟我们这个快乐出发一样， 嗯、 固定的有个开城仪式。 哦、 啊，很庄重，很热闹一个开城仪式啊。 好的、 嗯， 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李总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趟专列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尤其想要去到南疆啊，观看一下这个最美时节的 胡杨林 的话，您千万不要错过这趟行程。那跟大家说一下，报名电话是 400-997-5115，重复一下400-997-5115。 好的，谢谢李总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谢谢，好、谢谢大家。 好、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 下一个节目，娱乐72遍。 2018北京老年消费月开始了，文化旅游、健康餐饮、促销活动应有尽有，让您大消费更加安心，更有品质。 北京燃气客服热线96777温馨提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手机缴费更便捷，卡表用户更换 NFC 燃气卡或使用蓝牙读卡器即可体验手机购气，更多服务尽在北京燃气 APP， 体验手机购气，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北京燃气 APP， 智能燃气安全到家。 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为工作付出时间，你能收获成功的喜悦，为家人付出时间，你能收获满满的爱意。北京电台携手8大领奥莱温馨提示，用心生活，生活一定会回馈你更多精彩。 8大领奥莱。